喂，哥仔，搞紧咩啊？ 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第二節，但是後面的新聞就做得很大的，我不知道這個內容是否真的那麼堅，因為呢即係呢個係圖文並茂啊，仲有啲相真係靚到暈。咁咧就係 NASA 就美國太空總署就最新一個去火星嘅任務啊。咁呢個話題咧嗱就同我哋頭先講嘅有關，因為呢個係想聽一下火星有冇地震，同埋佢又真係研究一下呢、這個 磁場嗰啲嘢啦，定會睇。 喂，個結構啊， 係啊。 咁嗱，頭先我哋已經講一樣嘢，就係連地球自己，你即係我哋坐，我哋喺呢度生活嘅，我哋都覺得咁難搞。咁你派部嘢去就搞掂，同埋呢個 spacecraft 嚟嘅嘛？呢個都即 係都係攞數據嘅啫。咁就係攞完之後，係咪代表住可以清楚能夠解釋到呢個火星入面發生緊咩事？我都覺得唔係嘅。不過你話佢提供一啲唔錯嘅數據去參考咧，照計就 咁呢個有冇標題黨之嫌咧？ 老實講，你抄俾我嘅時候，我未有時間深啲慢睇，因為咧成日聽到你話要去睇火星，由小布船講到而家咁，究竟去未咧？咁當然就唔可以立亂話去送人去嘅。咁因為 冇呢、這個 就純你話送啲機器去睇，再睇清楚啲，睇下唔同嘢咧，咁係應該嘅。而同時間咧，好即係其實有個同呢個，我都覺得係你可以話相關嘅新聞啦。咁就好得意嘅。即係其實有時好睇下你咧，會唔即係睇新聞嘅時候咧，會唔會淨係睇咗一單就唔睇第二單咁就算數？咁正正咧，有另外一啲媒體咧就講緊最近咧有個壞消息，就印證咗呢個美國航天事業嘅衰落，就係話佢哋放棄咗，宣布放棄佢哋嚟緊嘅登月計劃。 咦？嚇？點解咁咩啊？ 咁但係同時間咧，如果你再睇埋咧，佢哋嗱嗱聲將啲資源谷去睇火星。咁其實 咁啊，寫近求圖遠喎， 寫係啦。咁其實又咁講喎，咁梗係遠咗個未知嘅多啲啦。 嚇，唔係我調翻轉講啦，個近你要把握啲啊嘛，因為你即係對佢個認識多好多嘛。 咁但係對於美利堅合眾國嚟講咧，月亮佢哋去咗好多次， 即係已經 你再去 冇乜 incentive， 即係冇乜 incentive 嘅真係嘅。你跟住你又要陪一啲咧，後來追上嚟嘅國家一齊又去翻同一個地方。 我都唔同你爭你。 你晚去你中意你嗰啲又幫手，你要幫我補充下落下注腳，你咪去下月球咯。我唔理你啦，我去火星啦。其實係咁嘅，即係又唔係講到咁串咧，就係喺佢哋嗰個資源考量上嚟講，睇火星啦，同一即係你還掂都要使夠大嘅錢，我哋嘅科技能力即係亦都可以去得更加遠。其實火星又唔係話未送過嘢去過，咁但係如果你要尋即係最後就係話你使得一嚿錢嚟去解答更加多嘅問題嘅話，咁似乎火星個成本效益高啲咯。 OK， 咁但係我根據頭先我哋第一次去講，我覺得就。即係你話研究到嗰個內部結構啊，或者即係幾深入咧，我就覺得即係基本上都唔係太可信嘅，只不過就話要俾多少少即係嗰個一啲數據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暫時嘅解釋俾我哋嘅啫。但如果你話聽嗰、那個即係火星嘅地震呢個其實有啲咩意義喺度啊？ 其實由地震都是話翻俾你聽，下面的活動嘅啫。下面冇活動，你根本上不會預佢有地震添啦。咁但係你話由一個火星嘅表面嗰啲咁嘅地質嚟講，咁你一定睇到就係佢曾經有好多嘅隕石撞落嚟啦。 曾經應該有大氣層啦、 嗯， 曾經有水流過啦， 或者曾經有過生命。 咁而且以前係熱啲嘅時候啊，生命就唔知啦。但係即係你話好有，頭先講嘅比較有把握，生命嗰啲就真係要真係再去睇啦。咁但係亦都好明顯就係咧，曾經係熱啲嘅時候咧，應該係曾經有好活躍嘅地殼運動，咁所以就會有水啊，有大氣嗰啲都唔奇。好、嗯、多火山喺度噴啲嘢上嚟形成個大氣，但係因為攤到凍曬，啲嘢吹走曬，咁跟住就變成係咁啦，即係而家咁嘅樣啦。 嗯 嚇、啊，咁會唔會有甚至乎有人提過就係會唔會其實你原來轉深啲咧係好多地下水嘅，啲水只不過落曬去地下河嗰度嘅啫，咁所以就冇曬喺地面上嘅河咁樣嚇、 嗯 啊，因為我哋至少都睇到咧喺南北極都仲有啲冰嚇、 嗯 啊，甚至乎曾經講話會有啲濃嘅鹽水，但後屘發覺原來係假嘅嚇，咁、 嗯 啊、一切你要再睇清楚啲，咁你又可以再 send 啲嘢去咯。 嗯 兩年前曾經試過嗰個歐洲太空總署想掟啲嘢上去又衰咗啦，就即係個降落傘太早甩啦，咁啊成個撞咗落去，咁啊多多少少其實都影響咗人類探索呢個火星，嚇、 嗯、 咁、啊、所以你話 NASA 咁再擺啲嘢上去，而且亦都會刻意地將佢擺喺一個唔同嘅降落點嘅地方，咁就睇下唔同嘅地形。咁我諗其實亦都結合咗好多而家我哋最新嘅一啲科技。咁呢度我岔開少少講咧，其實嗰種咧由遙距感應喺個衛星上面望落去度火星地形嗰種咁嘅科技咧，而家係攞嚟去幫醫生去睇下癌症。 應該我哋會講嘅，不過提一提而家咧，我哋喺嗰個相片見到就係、是。佢原來有一隻機械手咧、 嗯， 去度嗰個火星嗰個地震嘅、 啊， 就呢個同我哋喺地球度嗰個所謂嗰個地殼活動嗰個有類似 嘅方面。咁通常你啲咁嘅機械俾佢就即係通常帶一個 probe 啦，咁你可以將佢插落個地嗰度咁啊，即係 好似針咁樣、 啊、其實以前都試過有整過一啲咁嘅月球車，火星探索車有啲咁嘅結構啦。嗰、那個就純粹攞嚟去採樣啦、 嗯， 即係收集一啲泥沙嘅樣本去做化學分析啦。咁、 嗯、 但係就當然你有不同的探測器，咁你度度嘅嘢唔同咁樣啦，咁呢個就好似一個探熱咁樣啦， 探熱針嚟㗎、啊，你睇到呢、這個、 啊、就探去嗰個地震啦。 係啊 ，OK， 咁嗱呢個就大家有興趣自己走去睇睇啦，因為我覺得咧就算話你幾懷疑個內容都，但係個圖文真係實在太靚，即係令我即係睇得好。好開心啊！ 覺得似層層， 係啊，覺得似層，但係 生咗啫嘛， 係啊。咁但係咧，頭先阿陳俊文博士提到嗰個咧，就係揾呢啲科技啊，光學科技咧去 睇病、 睇天體。咁就原來最新咧就應用喺我哋嗰個細胞嘅觀察入邊喎。所以喺呢個物理學嘅期刊入邊咧，我哋睇到就係有一個啲近乎係生物學嘅一個報導嘅。咁呢個你可以介紹一下。 嗱，呢度就同上一單就未必係完全有關啦。但係我即係，但係咧呢兩單有個共通點就係咧，好多時咧呢啲咁嘅太空觀測科技咧，係可以攞嚟幫翻我哋喺地球上邊去醫人嘅。 嗯。 嚇。咁譬如話，你攞一個人造衛星，佢本身個解像度要高，然之後咧又亦都幫你嘗試認下下邊個地形，究竟呢個係隕石坑高咗嘅，定係凹咗落去嘅？嚇、啊、咁可唔可以由個電腦幫你去確認埋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個叫人工智能嘅一個過程，有 machine learning 一個咁嘅過程喺度。咁、嗯、甚至乎你將呢套技術解像度又咁高，睇啲嘢咁又咁仔細，然之後又認嗰啲咁嘅 pattern 認得咁叻嘅時候咧，將佢攞嚟去睇一個微觀嘅世界，尤其是睇下人嗰啲 CT 嘅切片咧，就可以幫我哋睇到 咩 CT 切片啊？ 即係嗰啲係你可以話人體嗰啲掃描啦， 嚇 咁啊嗰啲咁嘅立體掃描咧，睇下即係每一層嗰個嘅人體組織嗰個嘅狀態係點嘅樣咁嚇、 嗯 啊。正常嘅組織會係睇到乜，唔正常嘅組織會係睇到乜？咁你就譬如話教佢去幫你揾一啲。點樣去認一啲唔正常嘅組織嘅時候咧，尤其甚至乎係可以一啲咧比較早期啲嘅 cancer 咧，都可以透過呢一個手段咧。 唔係而家好犀利，而家好早期嘅 cancer， 如果你即係肯去睇， 用係啦，用醫生用眼，你可能淨係睇下嗰個形究竟形成咗一粒嘢未咧，你用人眼未判斷到嘅時候咧、 嗯， 但係用人工智能咧，佢已經好快知道呢樣嘢有冇偏有幾大機率係偏離咗人嘅正常組織嚇。咁、 嗯 啊、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天文科技應用翻喺醫藥科技嗰個結果其中之一嚇。咁、啊、就同火星觀測有關。咁、 嗯、 而呢一單咧就由另一個角度啦。咁佢亦都係咧由天文觀測嗰度借一個手段出嚟咧， 嚟去幫我哋睇下呢一個微觀細胞嘅世界。 嗯， 咁但係有啲好基礎嘅嘢咧，原來真係我呢度睇翻我先知，原來係有啲嘢以前一路都諗漏咗。即係唔知台長自己咁樣讀書嘅時候有冇即係都老師俾你哋睇過顯微鏡啊，睇下嗰啲細胞啊咁樣啦，真又好假又好，起碼有啲圖片睇下啦嚇。咁，就算唔係睇到細胞，起碼睇到即係頭髮嗰啲咁嘅嘢。咁，但係譬如話咧，我哋好多時就以為咧呢一啲咁嘅細胞嘅世界咧，就係純粹就等於你將佢用個放大鏡放大俾我哋睇到嘅啫。即是说呢个影像是完完全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 嗯。 这一忽是那么大放大了四倍那么变回大一点，然后每一个这个细胞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按回它原本的比例去放大给我们看。 其实那个意念是等于放大尺。 是啦，我们就会以为呢我们在显微镜那里看到下面呢就是一个原原本本毫无受到干扰的放大。咁如果咧對於嗰個放大倍數唔係太多，同埋咧對於我哋睇嘅細胞本身係比較尺度比較即係一啲比較大嘅細胞嚟講咧，咁都冇乜所謂嚇，即係嗰個我會話嗰個干擾個 distortion 咧未係太大。 嗯， 但係咧如果你再睇一啲更加仔細嘅微生物結構，甚至乎話係成個組織，唔係淨係一粒。兩粒嘅生物， 喂，呢個有個題外，我想差你。其實如果你呢個睇咧，而家我哋睇緊係一個二維定係三維嘅？ 多數仲係二維嘅，二維嘅 嚇。 咁但係而家呢度講緊就係話咧，即係呢條所謂二維都係夾硬，因為將佢擺咗喺一個平面上面咁先二維啦，咁樣嚇，咁樣都係純粹方便我哋分析啦。咁但係咧，如果我睇嘅結構係要再仔細啲。同埋好多時候我哋睇咧係睇一個複雜嘅系統嘅，因為咧如果你想追蹤一個即係基本嘅生命單元佢嘅活動咧，你唔可以淨係睇佢一個生命單元本身， 嗯， 你一定要睇埋佢同周邊嘅環境嘅相互作用。 呢個係啦，從來都係一個好即係好難捉摸，好難捉摸概念。 即係我好簡單，我如果要了解血液循環，我可唔可以淨係攞一個紅血球嚟睇就算 數？係唔得噶嘛。 嚇嚇，咁你一定係成個。血管組織攞落嚟，之後睇曬佢同周圍嚇，佢點樣去帶氧氣嚟就。 所以呢個問題就係你解剖係睇唔曬咯，個原因就係， 有時可能解剖就睇到個靜態嘅畫面， 係啊， 有時就淨係睇到一個咧局部嘅畫面。我哋係需要睇一個完全動態嘅，然後仲要係整體嘅畫面嚇，成個唔係淨係人體，可能係講緊成個我哋會叫做嗰個生物環境 嚇。 咁但係成個生物環境，我哋有冇辦法去？首先嚇，有幾個問題要問嘅。可唔可以將佢按住唔同種類去染色啦，令到佢顯像時候容易啲睇到？ 呢，這個就最簡單啦。嗱，如果你入邊有癌細胞，我打啲色入去 嚇，呢只最好就係啲癌細胞專係食呢只色嘅。係 啊， 咁。咁其實實際上做醫學上有啲去做 PET scan 咧，咁你就可以透過咧就係掌握住嗰個癌腫瘤。癌細胞組織本身特別傾向吸收到那種能夠顯影的那種糖分， 或者它可以反射某一些光 的，然後 它用那種，如果 PET scan 的話，它吃那種糖分是特別可能放到一種反物質出來的，放一種正電子出來，於是乎它在觀察器上看到出來的信號就強一點，我們就知道那個即癌腫可能潛伏的地方它究竟儲身在哪裡，就會真的是一個即係觀察影像睇到特別閃嘅地方，就係嗰啲癌細胞嘅分布啦。咁顯影嘅技術，嗰啲熒光嘅技術，甚至乎導致到有諾貝爾獎攞出嚟。 係 嚇。咁但係呢一度呢一篇新聞咧，都唔係講呢樣，但係都我會覺得一個非常之了不起一個現象，係我哋一路以嚟冇，原來咧我自己都冇乜太留意，原來有件咁嘅事。原來啊～在呢度呢一堆，譬如我呢度假設就用我畫面，而家我哋身後邊睇到畫面呢堆細胞嚟假設佢哋就係同一個環境影到出嚟嘅嘢啦。咁實際當然唔係啦，即係當係先啦。其實咧，唔同細胞或者細胞入邊嘅結構、唔同嘅組織咧，佢對於光嗰個反射率已經係個折射率已經唔同嘅啦。嚇，反射率一定唔同啦。嚇，咁你即係唔同嘅物料反射情況都唔同。但係就算咧，你以為佢成嚿都係咁透明都好啦。佢唔同部分個折射率會唔同，咁呢個唔難理解喎。玻璃嘅折射率同水嘅折射率都唔同，水佢可能係一啲溝咗一啲嘅雜質同少啲嘅雜質，佢嘅折射率又會唔同一啲。 咁然之後你成個嗰個生命體呢個細胞入邊，佢嗰啲細胞質或者同其他嗰啲咁嘅分子，佢每一個嘅折射率都可以唔同，咁就麻煩啦。就等於咧，你一個透鏡入邊咧，原來呢個透鏡唔係單一折射率嘅。 哦。 或者呢粒水珠佢唔係一個圓點水珠嚟嘅，原來係一個水珠入邊仲有一粒細細一個泡泡，令到你折射出嚟嗰個光咧，原來唔係話按比例大小同時間放大，即係你用咗一個表面打磨得好唔勻循嘅放大鏡嚟睇世界地圖，你就咁睇，你睇到哦，原來中國佔咁大，俄羅斯佔咁大，但係你擺咗個放大鏡內時候睇到就話，咦？點解呢個不成比例？呢個不丹呢個地方佔得大咗咁多嘅？原來就係喺個鏡本身個折射率就出現咗問題。咁呢一啲咁嘅細胞，啲生命體本身就係一個咧，會有好唔均勻折射率嘅一個介質嚟。 咁但係如果係咁，對我哋去 就會令到我哋睇到嗰樣嘢未必係真實世界嗰個比例咁大小啦，出嚟嘅嘢就會受到干擾啦。甚至乎有啲我想睇清楚嘅嘢咧，佢唔夠清楚。咁呢度咧就好得意啦，有人就要諗下計，有冇一啲方法可以令到我哋知道佢原先如果冇受到唔同折射率干擾嘅時候，應該出嚟嘅影像又係點咧？因為我好想佢完全按比例不受干擾地嚟去放大俾我睇嚇。咁呢種技術咧，即係原來一啲都唔簡單。喺近呢幾年咧，就係呢篇新聞咧，就發覺開發到一啲新嘅技術出嚟，有一啲進展。而個橋咧係借用天文觀察嘅。 咁你首先講個天文觀察嗰個係點？ 天文觀察咧，咁啊，譬如有一個咩嘅技巧咧咁？我哋知道啦，如果係一個地球擺喺地面嘅望遠鏡咧，佢個準程度咧一定唔及得擺喺太空入邊嘅人造衛星準確嘅。因為我哋地球嘅大氣咧有大氣嘅流動，可能有浸熱啲嘅空氣，嗰啲冷啲嘅空氣交錯嘅時候，就令到成真係會令到個折射率有啲唔同。令到即係等於就係你睇到魚塘下面嗰條魚，你以為佢喺呢個位置，但原來佢唔喺呢個位置。咁嗰種嗰啲好簡單嘅現象啦，或者就係你將嗰支牙刷插咗落嗰個囊口中入邊啲水，你睇到支棍歪咗咁嗰啲咁嘅現象啦，其實就係一個折射嚟啫嘛。咁地球本身嗰個嘅大氣有流動，甚至乎有氣温嘅差異嘅時候，令到產生咗一個折射，令到我哋睇嗰啲天體嗰啲影像咧受到干擾咯。我哋假設佢如果係真空嘅狀態的時候，照計就好清晰嘅。但係有咗大氣嘅時候，佢有干擾。咁如果我哋又唔能夠上到太空睇，又冇辦法純粹喺地面度做一啲修正嘅方法，即係揾一啲參考嘅方法嚟去幫助我哋修正，提醒翻我哋應該點樣修正，從而令到我哋獲得一個可以清晰啲嘅，即係計得翻一個清晰啲影像出嚟咧，有嘅。咁呢個手段就叫一個 guide star， 一個導引人工導引星嘅一個手段。咁好多時就要透過激光嚟幫我哋去做嘅。咁、那個方法好得意嘅，就係咧要將一束激光咧就射上個天空嗰度，然之後咧就由嗰、那個天空咧嚟去睇下佢嗰個嘅反射嚇，或者甚至乎咧原來你喺個衛星或者上邊即係喺上面其他地方咧。可能是人造衛星去幫你將這個激光信號反射回來。 那即是不是說射上去之後彈回來？ 你即是可以這樣理解， 好像塊鏡一樣， 是吧？是的，是的。那為什麼要做這樣東西呢？這樣東西不是幫我們拿來去直接看星，它純粹幫我們去看一下呢，正常一束光射上去的大氣再反彈回來的時候會受到多少干擾。我哋喺地面度睇落嚟，我哋就會以為天空上邊咧就多咗粒星嘅，因為咧上面只不過係個人造衛星幫我哋將個激光反射翻落嚟嘅啫。咁呢粒係粒假星嚟嘅，係用係其實係一個激光信號嚟嘅啫。咁但係咧，佢就可以成為一個導引，一個 guide， 去話俾我哋聽中間呢啲光經歷咗幾多嘅大氣干擾。我哋可以接收翻呢個我哋整出嚟嘅人工信號，由呢度去報告翻中間受到嘅干擾有幾多。將呢一啲咁嘅干擾嘅數據擺翻入喺我哋去睇其他星嘅數據嘅時候，做一條減數減走翻呢啲干擾咧，我哋就會相對得翻出一個比較清晰啲嘅影像出嚟噶啦。嚇、咁都係就話透過去了解 noise， 減翻走啲 noise， 然後就得出清晰啲嘅信號。 咁喺呢個細胞觀察嗰度又點做呢？原來手段差唔多，我哋亦都係擺好多熒光劑喺唔同嘅部分嗰度，然後咧就睇下嗰啲發光嘅部分。嗱，照計嗱，即係好天真咁講啊，我哋咧原來已經將啲熒光劑咧，好似一個九宮格咁咧，擺曬喺呢個環境度噶啦。 嗯。 但係咧，而家咧呢個環境俾出嚟咧，竟然唔係一個九宮格，係一個有少少彎曲咗、屈曲咗嘅。咁我哋按翻去屈曲嘅程度去修正翻佢，然之後將呢個修正嘅呢一個咁嘅數據擺翻入去我哋成個 image 嗰度嚟去減翻走去咧，其實相對咧，我哋就能夠比較準確到地咧，獲得一個準確啲嘅細胞嗰個影像嚇。咁唔好咁睇少，即係呢啲少少，即係雖然佢嗰個折射率偏差好少，受干擾好少，但係往往如果你要睇啲更加仔細結構嘅時候咧，原來呢個少少嘅修正咧，就可以令到佢睇微觀世界咧睇得更清楚。 啊！呢個都係嗰個説話啦，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但係如果你睇呢個內文，佢都有提到咧，就係咦，佢都係用一個激光嘅一條束啊，激光束啊，但係好幼噶，去射翻落呢啲已經係染咗染咗色嘅一啲細胞嘅組織入邊啦。咁、所以其實頭先你講嗰個就係真係用翻頭先你提嗰個天文學嗰個觀察嘅手段去做。 係啦，我哋用一個我哋已知嘅光束。掉落一個將會受到干擾的環境，由呢個反射話翻俾我哋聽，中間受到嘅干擾有幾多？我哋當我哋知道干擾有幾多，原來呢度加咗三，呢度減咗二嘅時候，我哋將呢啲咁數據擺翻曬落去影像圖修正翻嘅時候咧，發覺清晰咗啦。 嗱，正如我哋即係開始就已經估計到嘅啦，就呢個影像嘅技術咧，就應用喺檢查嗰個癌細胞嘅一啲活動。 而家我哋身後邊睇到呢個圖咧，其實佢就係一個真係一個癌細胞同一個宿主嘅關係。咁但唔係人，唔喺人體入邊。 呢個係打入去嘅。 嚇！呢個打入去嘅癌細胞就好似將佢擺落去一個好似係我唔知道有冇記錯，好似係一個魷魚定一個墨魚嘅組織嗰度。 Zebra fish。 哦 ，zebra fish 即都唔係添，都係一個魚，即係總之都係一啲其他嘅海。 唔知啊，我真係唔識譯個名，我講係斑馬魚。 真係我唔熟嗰度啦嚇，就我甚至乎記錯添。咁即係佢就純粹攞呢嚟做一個模型，你真係將一啲我哋想關心嘅細胞睇下佢點樣去襲擊正常組織，咁你發覺咧，透過呢一個咁嘅手段咧，唔單止係睇一個靜態影像添，甚至乎成個動態嘅video都可以更加清晰呈現咗出嚟添。 咁簡單嚟講就係、而家我哋差唔多想做一樣嘢，就係我哋可以當睇電影咁樣，就係一隻癌細胞或者一堆癌細胞入咗去某一個地方嘅時候，佢同嗰個這個宿主之間的關係，譬如話個免疫系統會怎樣處理呢樣嘢啊？咁樣會唔會打走佢？會唔會打沉佢咧？定還是 成個過程會係更加準確一點？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奉旨以為咧，佢嗰個影像係冇受到干擾嘅。但係即係我覺得呢度咧，喺細胞微觀世界，同呢個宇宙天文嘅世界咧，有一樣嘢共通，就係咧。發出信號嗰樣嘢本身都會干擾咗佢個光行嘅嗰個嘅。是直咗定彎咗？譬如話一個黑洞，一個中子星喺周圍個引力場大嘅時候，佢會令到佢發出嚟嘅光咧係咬彎咗嘅。所以有啲叫重力透鏡現象嗰啲等等。喺微觀世界咧，佢就唔係因為重力現象而產生一樣咁嘅嘢，係純粹因為佢自己本身個介質咧，同周圍嘅環境有一個唔同嘅折射嘅指數，從而令到出嚟嘅光，原本我以為佢係直線走嘅時候，原來行咗斜斜地走，以為佢散開時，原來係匯聚咗走咁樣，就令到我哋嘅預期同我有誤差嘅時候，我哋睇到嘅嘢就未必係真嘅，就冇咁真。 咁但係如果你話這個應用本身，我相信都唔限於喺癌細胞啦。譬如將來我咁相信行，即係再行多一步就係、是細菌啦、病毒啦。都有可能 冇咗， 但系問題就係頭先我哋講係更加細啦，因為細胞比起一個細菌就好大好多倍，病毒就有人比喻咗個比喻同細菌實係一個手機同埋汽車之間嗰個差異嚇，咁所以即係如果再行落去咧，就我相信頭先講嗰啲就係你越要精確嘅話咧。佢嗰個只要少嘅偏差，佢已經產生一個好大嘅誤差喺度，係咪 啊？咁即係當然啦，一定即係睇得更加準、更加精細咧，一定係有用噶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好欣賞就係呢種咁嘅技術，佢唔單止可以令到我哋想要嘅部分可以有熒光啦，而且就係話佢嗰種修正嗰個能力係好高嚇。因為有時咧，你譬如話一個藥物點樣作用喺一個 尤其是抗生素作用在一個細菌上面的時候，我哋知道就係上邊嗰啲形狀要咁啱夾得到。 唔係，求即係我哋以前都講過噶嘛。其實可能呢啲藥嘅實際上是一個幾何嘅關係嘅。佢有支嘢插咗落嚟，你只要嗰個 socket 嗰個位唔俾佢插到咧，咁佢攻擊唔到你嘅。咁唔係一啲即係好神快嘅，實際上一啲我哋好似砌 lego 咁嘅咁簡單。 如果甚至乎你話希望我哋能夠喺分子層面度睇到呢個過程，甚至即係用眼睛嚟幫我哋驗證到咧。 而家你咪睇到啦，咁你開始睇到。 係啦，就要用到即係呢一個技術所做出嚟嘅手段。咁所以就覺得即係其實成個即係呢一個醫學同埋嗰個物理學，再加埋分子生物技術學三個科學嘅學問之間去合作產生出嚟一個結果。咁就即係最後出嚟嗰個應用就即係大家都已經係好即係可以好預期到係點樣。 係啊，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大家最即係希望見到有一日咧，就係以我哋個醫學癌症咧，我哋已經有一個好充分嘅理解同埋一啲好有效嘅手段啊。咁聽我個人聽講咧，就其實已經係醫到㗎啦。問題咧就係係咪大即係大家大規模應用啊，定係還是你有？即係好有錢，你先做到咯。 咁或者即係仔細上咧，仲有一啲即係細節上嘅問題咧。即係其實我又唔覺得太細節添嘅。譬如話你就算標靶藥都好，點解有人最後即係標靶藥都唔得咧？係因為個癌變得更快。 係啊， 你捉到佢一個特徵嚟認得佢，但係點知咧？哦，原來喺幾劑藥之後，佢已經有其他特徵嚟兜過咗呢個標靶藥物嘅即係嘅。 呢個係一個賽跑嘅問題啊！呢個係啊， 咁所以即係我會話啦，諗嘅路數咧，我哋諗到有，但係係咪即刻就可以用到呢一個咁樣嘅弱點嚟去整一隻對症下藥嘅藥物喺及時嗰度，即係一個足夠啱嘅時間之內能夠醫好呢個病咧？咁就是剩下來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是比較樂觀一點，因為剛才你說到就是你重病的時候是，但是如果你現在哇你真的檢查那個技術很高了，喂你晨早你知道它一兩粒已經即係可以搞掂佢，係嘛？即係而家個希望喺呢度咁 啊！ 就 係對於尤其是如果你有錢的話， 係啊！我都話所以係有錢係著數好多嘅。 係啦，係即係你嗰啲，即係嗰啲，你起碼可以買到個危疾保險。 係， 唉，唔係好識講 嘅 啫。 唔係，咁你唔使咁悲觀嘅，有冇錢呢啲，即係靠你自己主觀嘅努力嘅。 唔係，我唔係諗呢樣嘅，即係你係諗緊成個整體嘅話，即係唔係就話嗰 95% 資源掌握喺嗰 5%、3% 人手中，而係你發覺咧，95% 嘅壽命掌握喺個 3% 人手中。 OK 嗱，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